天高皇帝远呢，是吧？离心大老远呢，边塞啊，又在最底层草根，是吧？所以好东西到他日也剩不了多少了，是吧？所以叫人老脚先老，两个原因，一个是干活最多，二一个是营养最少。那么养生学也恰恰抓住了这个信号的特点，是不是？哎，一个国家想安定，一定要把边关镇守好。那一个人想健康，心脑血管的重视不用人叮嘱，是不是？而枝梢末节的健康往往容易被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以小见大的脚的健康和脚的养生的基础方法及它对全身综合的营养，我给大家啰嗦啰嗦。这其一啊，其一，一根脚趾藏着五脏六腑，是吧？俗语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十指连心，是不是啊？这脚巴丫子它也连着心，哈哈，它也连着心，是吧？那为嘛说一根脚趾藏着五脏六腑呢？因为我给大家讲过，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道理。那么既然这脚它是人体的边关要塞，它又是诸多疾病的提前的预兆和信号灯，那么一根脚趾上的，是吧，这些零件，它和五脏六腑的关联，我们就必须把它搞清楚闹明白，是不是？不用细心观察啊，人人都有脚趾头啊，不要说哎呦我们一学养生了啊，说这个五官你就照着镜子相面，是吧？说这足部养生健康你就抱着脚丫子细观察，没的必要。哎，养生啊，哎，贵在知其理明其道。你把这里边的道和理整清楚了，哎，那些小细节就很容易解决了。回来咱们接着说啊，一根脚趾头上的五脏六腑，我们先说心。心主血脉，人的脚上也有血脉，所以人的脚力的好坏直接反映着人的心脏功能，是不是？啊，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事一见面一打招呼，是吧？哎，最近身子骨怎么样？啊，腿脚还利索不？是不是？啥意思？人家没好意思问你，是吧？你心脏好不好？得没得中风啊？哎呀，腿脚不利索，头重脚轻，别说，这就是脑梗，对不对？哎呀，上个三楼啊，都得歇两气儿，不用说，慢性心功能不全。有些病是医院的临床诊断，而我们养生为病而先防，它不是看病，它是观四肢百节而知人脏腑之良友，是吧？我们看看脚趾头，看看你走两步，看看你的脚力，我们是不是就得知道你大致的脏腑的好和坏呢？所以一根脚趾上藏着五脏六腑，这第一条，你走道的步态反映着心脑血管的健康，你走路有没有力量， 是吧？就是脚力。哎呀，我一天呢还能走个2里路、3里路，而且不心慌。你看，这样的人，你那个心脏的功能就不错。除此之外呢，哎，脚上还有一个冷热的区分。我们养生学认为啊，头喜凉，脚喜热。更有中医说寒从脚下起的说法。所以啊，健康的人那脚是温热的。你看咱们定义了啊，是温热的，是吧？那凉的呢，气血过不去，没有气血来温润它，所以寒凉，脚的寒凉说明末梢气血不足，是不是？那有人说，那我的脚发烧，脚的烦热，烦热是淤血不回。大家伙记住啊，甭管脚凉脚热，总的纲领啊，总的纲领，阴阳不能乱了。头喜凉，脚喜热。所以不管脚凉脚热，您记住了，足的养生一定是用热水泡脚，多热，42-43度啊，42-43度，干什么？温通脚的经络。脚凉的，我们通过热水一泡，哦，把这血管一扩张，把这经络一温通，把气血引过来，凉脚变热脚，对不对？养生这大家都容易理解。其二，说我脚发烧啊，发烧是淤血不回，还是脉络不通，然后我们拿42-43度温热的水一泡，脚那水要没过脚脖子，别泡腿啊，别泡腿，哎，泡腿容易泡出静脉曲张来，泡脚，没了脚踝骨上半寸到一寸就够了，水温42-43度，盆底下你最好垫个泡沫板，别让盆底下凉了，旁边可以放热水瓶，再添点热水，哎，泡到脑门子见汗，那叫上下通。哎，这是我讲中气的时候讲的，是不是啊？中气者，沟通上下，连通内外。哎呀，徐老师啊，是吧？你让我用42-43度温热的水，我泡脚，我这脚丫子越泡越凉啊，你怎么给我泡加重了呢？是吧？咱们作为养生健康评说节目，我们说的是科学养生的道理，是吧？但是不能好心办坏事，所以我们讲的一切的方法安全第一，是吧？所有的人都能泡脚，除非那个脚外伤了，你说我脚拉拉淌血，那我感染了，那你可别搁水泡，你泡感染不加重了吗？那么为什么风湿老寒腿的人脚冰凉，它越泡越凉呢？哎，这个时候我给大家提个醒，你伸手摸摸那脚。哦，有的人说，哦，我一摸我知道真相了，摸着热感觉凉。哎，那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告诉你，你体内有风寒，所以通过这温热的水一泡，把体内的风寒泛起来了啊，泛起来了。哎，那这时候你感觉凉，你还要用温热水继续泡，直至把它泡温热了，你那寒气才能散出去，通过凉汗黄汗把它散出去。那么对于脚凉的人，有风湿的老寒腿的，我们给个小方法，用生姜。哎，多大块呢？像枣大那么块，一块到两块姜搁案板上，拿菜刀把它拍碎了，用这生姜熬的水泡脚。哎，这姜有助于你把体内风寒往外排。哎，寒凉用生姜。哎，那对着的呢，哎，我脚发烧， 是吧？你让我用热水泡温经通络，把这辐热要散出去，淤血要给它导出去。我这水里要放什么呢？要放上一小勺的盐。啊，家里喝汤那小勺，一小勺一小瓶勺的盐。这盐可以引火归元。你看，所以说光说热水泡脚，具体温度咱们说了，是吧？泡的时间10到15分钟，是吧？你说我没有手表，那我告诉你，脑门的见汗为止。啊，有人偏要抬杠，啊，我就要泡一个小时，那就会休克。那为什么呢？喝凉水还有喝中毒的呢？泡脚是为了促进气血循环，是吧？减轻心脏负担，温经通络。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啊，你泡多了，泡时间久了，它就会消耗元气，它会把人泡虚了。所以呢，泡脚一定是见好就收。你有再多的毛病，它不是一天泡好的，是不是啊？哎，它是要养成一个常年的习惯，常年泡脚的习惯，是吧？我给大家讲长征里边的养生的时候讲过，是吧？一天不管走多少路，埋锅造饭，是吧？这做饭之前先烧一锅水，把脚泡一泡，第二天能继续走路，是吧？你说吃饭重要还是泡脚重要？有人说不吃饭得饿死，吃了饭走不动还会被敌人给消灭，是不是啊？所以那时候啊，战士的脚就是汽车的轮子，所以泡脚可以消除疲劳啊，但是一定要不要过长时间，10到15分钟。夏天天热泡5分钟，冬天天冷泡15分钟。哎，所以人一定要机动灵活啊。这是给大家讲的一个脚趾上的五脏六腑，讲了脚趾它的血脉畅通和脚的寒凉还是健康的温热，还是脚老发烧，它那个淤热，这都是和心的血脉有关的。说完了脚趾头里边藏着的心脏的血脉，我们再说说脚上它和人肺脏的关系啊，肺脏的关系，是吧？你看睡觉啊，哎，你一定要把脚和肚子盖好。哎，如果你那脚没盖好，露到被子外边了，吹了凉风，第二天鼻子不通气儿。而且好多鼻炎的人他就脚凉，好多脚凉的人他就容易爱过敏。他有的人说太可笑了，难道我们人还搁脚来喘气儿吗？非也啊。这个是告诉你，人的脚上的皮肤毛孔，它和我们肺脏的脉络是相通的。一根脚趾里藏着的五脏六腑之肺，叫肺主一身之皮毛。哎，而且咱们脚上的这个皮毛它还特别敏感啊，所以什么样的孩子爱感冒啊？光个脚巴丫子，大夏天的踩冰凉的水泥地，这孩子不得鼻炎就得肺炎，还容易感冒，还容易拉肚子。哎，这就是中医的寒从脚下起。哎，这风寒呢，从脚里钻进去了，怎么钻进去的？脚上的汗毛孔没关门，是不是啊？所以呀，鼻炎的人，肺气肿，肺心病，肺结核啊，肺脏有疾病的人，你泡脚，我们是不是给泡脚的水里加点什么佐料啊？哎，加上点陈年的艾叶啊，这艾叶是宣肺理气的，它是给我们皮肤汗毛孔关门的，是吧？我还给那个坐月子的女同志讲过，是吧？10月怀胎，一朝分娩，孩子满月了啊， 出月子了，我们终于可以出门溜达了，怎么办？哎，熬上一大锅的艾叶水，出月子之前用艾叶水擦个热水澡。这艾叶水能够帮助产后的女同志预防产后风湿，哎，预防虚汗不止，预防皮肤的湿疹和瘙痒，是吧？老一辈人讲说艾叶可以辟邪呀，端午节的艾叶是不是啊？辟什么邪呀？风寒暑湿虫叮蚊咬这些毒邪，是吧？所以呀，哎，一定要把这个用好啊，用好。这是脚上和肺脏之间的关联啊，和肺脏之间的关联。肺主皮毛啊，肺主皮毛。这脚趾头上连着心，知脚之寒凉温热，连着肺，知道鼻子通不通气儿，知道脚丫子寒凉和感冒的关系啊。哎，那么脚上还和肝脏有着密切的关联。那么中医五脏，人身五体，那肝它主着什么呢？肝主人一身之筋，所以经常那抽筋儿的人，哎呀，腿抽筋儿了，脚抽筋儿了，是吧？抽筋儿的人，哎，你那肝血不足，是吧？我们黄瓜籽儿、南瓜籽儿抹点粉，平时吃饭吃菜来上一碟老陈醋，泡蒜瓣儿，哎，吃点酸的，揉一揉筋，筋的挛缩，老百姓话叫抽筋儿啊，哎，都是那肝血不养筋了。哎，我们通过泡脚可以温经通络，是吧？温经通络。哎，脚上皮肤粗糙干燥的，我们泡脚啊，来一勺米醋。哎，有人说，哎呦，我拿米醋泡脚，能不能泡出软骨病了呀？没文化，是吧？哎，醋可以软化皮肤，哎，醋还可以柔软我们的毛发，哎，醋还可以缓解我们的皮肤粗糙，因为醋属酸，五味属酸，酸涩收敛。哎，皮肤汗毛孔大的，你拿醋洗洗脸，收缩毛孔。那醋啊，吃着酸到体内，它就变成了生物碱，还能综合尿酸。哎，你看这东西好啊，所以醋味道是酸的，但是它属于碱性食物啊，碱性食物。所以家里的吃饺子呀、吃肉啊，我们来点醋或点蒜泥儿，那醋能缓解蒜泥儿的辣味儿，而且常吃点蒜还能促进肉食的消化，而且那大蒜素搁这醋，它俩一氧化，好家伙，这大蒜它还是天然的抗生素，预防肠道的感染啊！啊，别跑题儿啊！这肝主人一身之筋，说了个抽筋儿。开窍于爪甲，哎，再多说一个啊，脚上长灰指甲，西方医学认为是感染啊，和感染有关。哎，这就好比了，说厕所有苍蝇，厕所有苍蝇是因为那个地方脏，是吧？那饭店有苍蝇呢，肯定它卫生不好，不达标，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道理，细菌它找什么样的人，疾病它找什么样的环境。所以西方医学主张着灰指甲啊，我们就得用抗菌素，抗菌素。但是老早我就给大家讲过，不是抗菌素那么简单的事，哎，而是肝血不能养爪甲。所以灰指甲在你老用抗生素不管用的时候，我提醒你补一补肝，或者有条件到医院找个老中医啊，查一查你肝和胆的脏腑系统是不是出毛病了，是不是？所以灰指甲的人，哎，养肝血很重要啊。脚上肠子五脏六腑，灰指甲的人，抽筋儿的人，我们建议您泡脚的时候 用木盆或者用竹盆，别用铁盆，别用塑料盆，是吧？因为肝脏五行是属木的，得木而生。你包括老年人养生啊，小木锤儿，就是人这木得木而生，木它有伸展的气机，所以小木锤儿锤后背、锤督脉，是不是啊？小木锤儿锤足根、锤足底，这都是养生的，哎，都是养生的。特别是拿木盆泡脚，水温呢它凉得慢，而且呢，水这个木得水则生，木又能养柔人的肝血，所以木盆泡脚它的养生意义不是说测测这里边有什么化学成分啊，哎，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哎，这是中医五行的理论。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曲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了生姜泡脚。这姜啊，在中医界被誉为藕家之圣药。什么意思啊？把姜捣烂如泥，开水冲服，止一切呕吐，是不是啊？哎，你是胃肠感冒来的呕吐啊，你还是女同志怀孕的妊娠期的呕吐啊，你是晕车的呕吐啊。哎，说到晕车的呕吐，除了口服生姜汤之外，哎，您还可以在上车之前把这姜捣烂如泥塞肚脐眼里头，外边呢盖上一张伤湿止疼膏，哎，这个也有暖中和胃之功，哎，来预防晕车。生姜泡脚驱风散寒。我们还讲了一个泡脚，叫盐水泡脚，就咱们家里炒菜做饭那咸盐，一汤匙的盐啊，放到温热的泡脚水里，哎，这个方子治脚的发烧伏热啊。谁说治病都得吃药啊，是不是啊？哎，因为这盐它入肾经，哎，可以引火归元啊，可以引火归元，哎，专门来调节手心脚心的烦热啊，这是二一个。三一个呢，咱们还说了一个艾叶熬水泡脚，是吧？这艾叶呀是端午节采的，三年以上的艾叶为陈。哎，说到这个陈，我们又想起了一个陈，哎，陈皮是吧？啊，三年以上的晒干的橘子皮叫陈皮，陈皮是行脾开胃，化食消积，是吧？所以见饭不知道饿的，老打嗝的，流哈喇子的，是吧？哎，咱们喝的是开胃汤，用的是陈皮泡水。那我们泡脚讲的这陈艾，指的是够年头的艾叶啊。这个艾叶呀，它有宣肺理气、安胎止血之功，所以呀，在著名的中药验方当中，有一方叫焦艾四物汤，是吧？哎，这里边就用到了什么呢？这个阿胶，是吧？艾叶，是吧？这个呢，那女同志先兆流产，是吧？胎位不稳，哎，老中医会给你调此方啊。这儿呢，我们就不复述了。艾叶泡脚，宣肺理气， 他调的是什么呢？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爱感冒、慢性鼻炎、肺主皮毛，哎，皮肤瘙痒、荨麻疹，女同志产后风湿，是吧？包括什么呢？产后虚汗不止，皆可以用艾叶煮水泡脚擦身。说完了艾叶泡脚，我们再补充一个，叫艾灸。啊，叫艾灸，就是用这艾叶、艾草，啊，当然了，还有的其他的药材，有附子啊等等，是吧？哎，这个做成的药艾条，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老话，是吧？甭管钱多钱少，您甭花那个冤大头的钱，你一定要知道这东西起作用的是什么道理啊。哎，艾叶可以暖中固元，所以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脱肛的、疝气儿的、胃下垂、肾下垂、百会穴塌陷，总而言之啊，你那气把不住门，是吧？那叫什么呢？那叫咳嗽一声尿裤子，排个气，大便都搂不住了。哎呦呵，括腰肌松弛，这都叫泄泻之症，中气不能把门了。那怎么办呢？哎，就让这艾条点燃了，拿这火头熏烤肚脐眼，俗话叫肚脐眼，专业术语叫神阙穴啊，神阙啊，古诗里边有个叫登鹳雀楼，哎，神阙，哎，哎，旗下四指还有关元啊，你神阙灸了，关元灸了，哦，你翻过身了，你再给我灸灸命门啊，你说我肾结石是吧，腰脚寒凉，小便清凉，哦，你再灸一灸命门两侧的肾腧，每个穴位灸两三分钟。这个可不是烤肉串啊，说你给我烤的火大点，焦糊了香好吃。人拿艾灸来灸穴位也好，你到医院烤那个理疗灯，烤那个红外线频谱，这大家都要明确啊，每个穴位每个部位烤2到3分钟，也就是说你感觉到温热了，热量透射了，烤到鼻子尖见汗了，把督脉温通了，中了。你说我偏把那烤熟了，哎，那是迂夫啊，愚蠢的人啊，因为经络是有疲劳的啊，按穴位不是越使劲越好啊，不是把这按秃了皮了，哎，这北方话秃了皮了，按破了才好，不是啊，得气即止。按摩穴位是为了通经络，温灸也是为了通经络，让这条经络它的长官干好活，该开的时候开，该合的时候合。反之，你温灸给人灸的满头大汗，是吧？你那就不是补的人的元阳之气，那就叫泄气，啊，就是泄气。就像现在好多糖尿病的人，是吧，得了10年了，得了20年了，肾精亏，是吧，他不研究去补肾精，反而乱用一些装阳的药，那个就叫玩命啊，那个就叫玩命。所以人的一切生命功能皆以人的元气和五脏六腑的精血作为物质基础。我们人健康的确它需要很多的功能，但是切不可舍本逐末，为了一时的功能恢复，为了一时的舒坦快乐，你耗伤了根本，耗伤了肾精，拔苗助长不可取。所以尽管有很多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笑话啊，说中医就慢是吧，我就得要快是吧。在这儿说句不大中听的话，你那么快干什么呢？是不是啊？甭管快甭管慢，最后有一天人都得见阎王爷。所以人过六十岁，人要活明白，你把你那个生活的频率，不管我们的听众群如何，我们这个节目要公正是吧，要弘扬善良，同时我们要讽刺丑恶，是不是啊？中华民族有美德，有美德，是不是啊？什么叫美德？尊老爱幼啊，尊老爱幼。但是德是给有德之人的。好了啊，闲言少叙，书接上回，说了三个泡脚方子，说了一个脚趾头上藏着五脏六腑，心、肝、肺。今儿呢，要说说剩下两个，脾和肾。脾，五脏当中，它是五行属土的。哎，我们常说呀，叫水生万物。哎，那么你还要知道下一句啊，土化万物啊，这土是了不得的啊，大自然宇宙五行当中的生克，水来土屯，水是万物之源，但是我们却常呼唤大地呀母亲，啥意思？因为人他是生活在陆地上的，是不是啊？你不能老飘在水里是吧，你就算飘在水里，你是不是也得有靠岸，你得有陆地上长出的庄稼，人才能活呀啊，所以水和土之间的关系是很奥妙的，哎，叫水来土屯。所以这土它是能克制这个水的，哎，就是堤坝。不但如此啊，这个土啊还能蕴含水。你像沙漠为什么叫不毛之地啊，沙漠戈壁啊，为什么没有土，都是沙子，水存不住，生命就存不住，是不是？那么土化万物是吧，土化万物，我们讲老人是吧，这一辈子之后叫入土为安是吧。那么古代讲呢，一刨黄土是吧，祭埋什么呢，哎，功臣，祭埋帝王将相，也埋平民百姓是吧，还埋奸臣佞党。所以这土是了不得的东西啊，是吧，了不得的。因为土是生命之根本，长庄稼，长万物，而且还能把好的东西化到里面，是吧，你是爱国将领，哎，他把你埋了，化成黄土了啊。你是坏人是吧，你是奸佞小臣，哎，你斩首了，你埋土里头，他也化成黄土了，对不对？哎，土的包容和容纳可了不得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这土化万物，说的是我们脾胃，它主人的胖瘦啊，主人的胖瘦。哎，中医论人的体质的时候有这样的话，胖人多痰，瘦人多火。啥意思呢？胖人多痰湿，你确实你认为你长的是脂肪，西医也告诉你啊，你过多的脂肪，但是我告诉你，你那都是痰湿啊，痰湿，多余的废物垃圾啊。你看瘦人他也有脂肪，但他那脂肪是相对健康的脂肪，因为脂肪是人的能量储备，包括恶性病的病人最后弹尽粮绝的时候要打脂肪乳， 为什么？因为你能量储备没了，打脂肪乳你才能活下来，是不是？哎，胖人多痰湿，瘦人多火。哎，你看有的人为什么喝凉水都长肉，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凉水它加重痰湿，所以胖人一定要饭前一碗汤，喝热汤，喝菜汤，别喝油汤。可以喝点什么呢？我们教大家煲的那个牛肉鲫鱼猪蹄汤，因为这个是可以化痰湿的啊，化痰湿的。那么瘦人多火，你看那瘦子比谁都能吃，他那吃的饭到哪儿去了呢？他被火给化掉了，叫火化食。所以火把食给化掉了，干吃不长肉。所以呀，脾虚生肥胖，脾燥呢生内火，脾过度燥化完了食物化气血，所以还容易贫血啊，还容易贫血。那么脚趾头上的皮啊，一个脚趾上藏着五脏六腑，它表现什么呢？脚上的肉。你看古代啊，有那个算命先生摸骨疗法，是吧？现在有足疗师，哎，他给你按摩脚。你看这人脚你一摸，哎呀，这人脚啊都是骨头，你那脚瘦的连肉都没有，你这人脾一定不好。反过来你摸这人的脚啊，哎，肉嘟嘟的，是吧？有肉，哎，这人脾就好，他的身体也好。还有人脚一摸，那不是肉，那是胖了，水肿了，体内有水湿，脾不能健运，这样人容易脚气啊湿疹呢，是不是？另外说到脚气这儿，它也是脾不化湿的一个表现。哎，在广州啊、深圳啊、香港那边，天气热，香港脚，啊，香港脚，哎，那么今天告诉大家，脚气不是大病，但是一定要明白它的脏腑根源是脾不化湿，所以有脚气的人，你就不要喝什么冰镇矿泉水啊、冰镇的这个饮料啊、什么凉茶呀，就不要喝了。你应该喝热饮，哎，喝点热茶，喝点大碗茶，哎，这样的化了体内的湿气，对你脚气就有好处。所以脚气长在脚上，不是脚上的病，是脾不化湿的病。回过头来，脚气病的多半都是年轻人，啊，胃口挺能吃，吃完化不了。老人就很少有脚气病了，他为什么呢？哎，因为他吃的少了，是吧？老人多半都是老干脚，啊，老干脚。那通过我们泡脚的方法，好多老年人反映，哎，我那脚变成臭脚丫子了，是不是啊？什么原因呢？就改善了脚的代谢，啊，但这个不是一直臭下去的啊。那小孩的脚丫子特别臭，为什么？代谢好。那老人的脚丫子原来不臭，老干脚，哎，我们热水泡泡脚之后，泡了三个月，泡了半年，有的开始脚丫子变臭，别担心啊，不是坏事，是吧？只是你脚的代谢改善了，这臭不会一直臭下去，多说臭俩月。什么原因呢？你把脚掌底下沉积的代谢垃圾排干净了，它就不臭了，是吧？所以老干脚泡成了汗脚啊，甚至有的人说，哎呀，我泡脚怎么泡出脚气了？你不是泡出了脚气啊，中国人话糙理不糙的俗话，是接了早晚得出头，纸里包不住火，你今儿不得脚气，明儿得痛风。你是泡泡脚把经络打通了，毒素排出来好，还是让你这个脚一直这么憋着憋出病来好？所以泡脚是养生，不是没病找病。你体内有毒湿，你就得有一个湿毒排泄的通道。你是通过小便把它尿出去，还是通过大便把它排出去，还是通过出汗、出脚气、骨水泡把它代谢出去？你自己选择。啊，你自己选择。是不是啊？人不能做愚昧无知的人，人要做明事理的人。这是讲到了脚趾头上的湿气和脾脏有关。所以呢，在我的养生方当中，是吧？在我们的健康评说当中，化脾湿有三宝。 是吧？脚上起脚气，你拿什么泡啊？拿花椒熬水泡脚气，这叫利湿，是吧？那身体内的脚湿气怎么泡啊？啊，那就不能泡了，得把这湿通过肾的利尿、脾的化湿给它代谢出去。利尿方，利尿方啊，玉米须的冬瓜皮熬水喝。健脾方呢，一个是开胃汤，一个还有什么呢？枸杞、山药、小米粥，这是健脾和胃的、结肠炎的一个食疗。当然了，现在科技发达了啊，也有人问过我，说市面上的这个是吧？双歧杆菌、嗜酸性乳杆菌、低聚木糖，是不是啊？哎，我们吃点这个对于肠道有益的酸奶啊、益生菌呢、啊，这个对脚气呀、啊，是不是啊？湿疹呢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哎，它是增加脾的、胃肠的运化功能，也是脾化湿的一个表现。所以现代人的脾不运化，跟人的抗生素吃的太多了，是吧？农药残留、菌群失调都是密切相关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一根脚趾里边藏着五脏六腑，心主血脉，肝主筋，又主爪甲，脾呢，脾主着肉，是吧？肺呢，肺主着外边包的那层皮毛，是不是啊？皮肤、汗毛孔，哎，最后这个最关键，肾主骨，是吧？你这脚趾头里边有骨头，它是脚趾头，是吧？没了骨头，你把这脚趾头脱了骨，得了，它成肉球了，是不是啊？所以啊，我们老一辈人，哎，经常说那个孩子，哎，你要站有站样，坐有坐样，啊，别跟没骨头似的，是不是啊？什么意思啊？哎，人的骨骼是人体的支撑，是吧？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骨气，骨气，就说明这个人肾气足，你那个骨，它才有骨的那种什么呢？哎，支撑、坚硬、挺立、挺拔之气啊，所以骨气说的就是内在的肾气。那么木桶泡脚养生的基础保健法，那它和肾有什么关系呢？哎，今天呢，我想重点的给大家讲讲和肾精不足有关的足跟痛的泡脚养生保健法。这个足跟痛啊，老百姓喜欢把它简单的称为叫骨刺儿，是吧？实质上真的是骨头长了刺儿，扎着那个肉疼嘛，是吧？我们骨头长刺了，这个刺把肉扎的疼吗？不是的啊。所以呀，我们科学养生，首先要知道里面的科学道理，而不是简单的人云亦云，弄些偏方啊、祖传秘方啊，胡了八都的，你就用了，不是。正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这才是我们养生评说，哎， 里边的核心的问题所在。哎，好多听众朋友细心的已经在本上把这标题做了记录了，是吧？足跟痛，哎，骨刺儿不是刺儿，那是什么呢？哎，请大家在后面备注上，是骨质增生，骨质的一个增生。好端端的骨头，它为什么要增生啊？是吧？它在里面，是吧？我们除非做 CT 拍 X 光片，我们能看到哦，那个骨膜啊变厚了，爆裂了，周围呢形成炎症了，是不是啊？哎，但是毕竟啊，这个 CT 核磁 X 光片对咱们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讲，它还是个专业的医学的东西，老百姓看不明白。那我怎么给它由浅入深的让大家明白不是脚后跟长钉子了呢？哎，我给大家讲一个生物模型。你看啊，秀才遇到兵，是吧？他说有理说不清啊，那我说你这秀才是个酸秀才，是吧？你不会讲理，是吧？因为农民有农民的种地的道理，当兵的有当兵的服从命令的道理，哎，所以好的秀才，哎，那你就应该明白这个理儿到底在哪儿。你看啊，那秀才的手细皮嫩肉，是吧？哎，那农民老大哥的手呢，粗糙老茧。那个军人的手呢，他是拿捏有力，是吧？他得打仗啊，他不能天天耍笔杆子玩，对不对？那么一样啊，我们让秀才扛个锄头去刨地，是不是？怎么着了？哎呀，刨了一天一回来，好家伙，手磨得起泡了，啊，磨得起泡了。哎，让他刨一个礼拜的地，刨半个月地，把那血泡磨破了，磨破了又长出了老茧。所以这回你再看那秀才的手还细不细皮嫩不嫩肉了啊，不是细皮嫩肉了，是吧？其实哎，观其标，知其理，闻其一，而知其二三，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始祖，我们的老祖先留给我们的优良的基因。通过脚起泡的这个事儿，是吧？穿新鞋走老路，那新鞋你穿着要是跑马拉松，那脚就得跑起泡。经常不干活的人偶尔一干活就会磨起泡，经常老是劳动的人手上就会长出老茧。这个叫人的生物适应性啊，生物适应性也叫生理保护。其实啊，人脚后跟长骨质增生，老年人的那个足跟痛也是同样的道理，是不是？所以有人问我了，说徐老师啊，哎，我们家老爷子脚后跟长骨刺足跟痛了啊，你说他是不是要锻炼锻炼呢？啊，错了啊，你越锻炼他疼得越严重。说那得了，我们开个假条回家躺着吧，不动弹了，还也不行啊，也不行。为什么呢？这里边还有用进废退的道理。那么脚后跟长骨刺，它不是刺，它是骨质增生了。为什么要增生？骨质增生是骨骼 营养不良的一个表现。哎，就像我们那个头发，头发营养不良它就枯黄，甚至它就分叉，是不是啊？哎，那个皮肤呢，哎，受到磨损了，它就会起泡，甚至长出老茧，角化来形成自我保护。那么竹根的骨质增生，不是脚后跟长钉子，而是骨头营养不良，它就在受力的地方给你来做个加强保护。啊，做个加强保护，是吧？现在日子好了，你像原来那个日子穷的时候，是吧？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说你看那个啊，我们穿那个衣服得30年前40年前了啊，膝盖上打着补丁，胳膊肘子上打着补丁啊，后屁股上也打着补丁。为什么呢？因为地方磨损大，容易磨破了，磨破了就打成补丁啊，不像现在没等破换新衣服了。所以脚跟的骨质增生就是你的肾给你的脚上承力最重的地方，在骨头营养不良的时候，在家里穷没有吃的的时候，那劳动力啊，吃干的不干活的喝稀的，才能保证劳动力有劲儿。所以它是肾帮助骨头在受力的地方打个补丁，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家做记录啊，骨质增生是骨头营养不良的表现，是肾给骨头磨损大的地方打了个补丁。多发生在骨骼的成立点，最早在脚后跟上，逐渐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哎，都是在受力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啊，有的人就研究了，是吧？那我骨头营养不良，我吃点钙片吧。哎，这也是很多医生推荐的，是吧？但是从我们养生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更推荐您吃一些啊食疗，是吧？什么豆腐呀，是不是啊？黄瓜籽粉呐，是吧？吃点鱼啊、虾呀，是吧？这些钙质丰富的食疗，比你单纯的吃药片儿，从科学理论上来讲，更易于吸收和利用。那是不是我们吃完钙片就可以完全康复呢？啊，非也。